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香港地啊，野猪经常走入市区为祸人间，又偷嘢又强奸咁样。嗱，身兼行会成员嘅乡议局主席刘业强，系佢好叻投胎嗰位啊，刘旺发个仔啊。嗱，早排就提出应该考虑引入野猪嘅天敌，哇，唔知系老虎啊定系狮子咧？咁戆鸠嘅嘢都谂到，唔怪得香港真系冇运行啦。我系强哥新闻者阿 Win。 国歌发出炉，个人觉得相当失礼，相信香港人在播放世界各地国歌的时候都会自动自觉有适当的尊重，偏偏在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争端。不要紧，国家上而下地不觉得着迹，不嫌突兀，要用到法律去迫使自己的人民尊重国歌的，是不是都应该良性互动，下而上地了解为什么人民有这样的反应呢？ 那是危害国家安全的。 明白了，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到今次的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啊。 大家好。 喂，这个出了台了，是不是 国歌法应该都就算未实行 没关系啦，你过立法会都是迟早的问题， 肯定是啦， 全部都是他的人来的。 是啊， 又要播回谢贤那部片了。 不过这样如果想讲嘅话咧，我想讲咧，呢个足球队啊，我之前喺 Facebook 度分享过，应该香港足球代表队咧，其实唔系一定要播中国国歌噶，系啊， 喺好易见得啦， 喺好多嘅 回归之前 ，no 喺好多嘅地方嘅代表，譬如话英国嘅威尔斯代表啦， 系 威尔斯系英国领土啦，苏格兰啦，其他嘅直布罗陀啦，系啦，咁系播紧唔系英国国歌嘅，系 OK 嘅。 即呢個就睇下你用國內嘅術語啊，有冇呢個格局啊，有冇呢個作為大佬風範嘅一個格局喺度。 嚇嚇嚇！ 即你作為一個大佬風範，點會同細佬去計較啊？ 即唔係我想講係國家，即既然如果好多嘅爭端都係即係踢波嗰陣噓國旗嗰陣時候引起噶嘛。即當然有其他場合啦，但係嗰個場合咧係比較容易，因為你知啦，一班球迷喺度睇波咧，係好多叫做市井之徒啦，或者係嗰個氣氛咧，係令到你更加係有種敵對嘅情緒啦咁樣。咁其實係咪可以防範之未然，我哋就唔好喺啲體育嘅運動嗰度去播中國嘅國歌啦，揾一首香港嘅代表歌。就找區歌代替區歌，區歌即是家區的歌的歌，係啦，咁樣成為我哋的區歌。我相信一播，譬如話我頭先講《海闊天空》啊，不再猶豫啊，任何一首《光輝歲月》啊，保證全香港人，包括個運動員，萬眾一心，再冇爭議，亦都可以化解呢一個體育的球迷。或者所有體育的愛好人士，他們這個的受到這個國旗法誤判，或者有機會觸及法網，可以化解這個於無形。 但是你覺得可以提倡找野豬的天敵幾啲咁嘅蠢豬議員，可以會考慮到呢啲問題咩？用翻最原始嘅中國邏輯係乜嘢？解決提出問題嘅人就係解決問題咯。咁點樣解決呢啲提出問題嘅人啊？咪拉鳩曬佢哋咯，咪最簡單最直接嘅方法。但係佢亦都冇諗過人啊。 往往就是你壓力越大，欺壓佢越大，佢嗰個反抗性就越大。 壯力等於反抗力啊嘛。 不過中國人有一樣係好嘅，喺歷史上咧，中國人係點樣欺凌？除了一個情況，依個歷史話俾我哋聽嘅，只有一個情況就係冇飯食，佢先會係齊心出嚟反。只要一日有飯食。就一日都唔會出嚟煩，歷史教導我哋每一次嘅推朝換代啦，都係往往出現就係有天災啊、黃河泛濫啊、黃河四起啊，我哋而家香港都面臨好多黃河嘅，雖然 咁啊香港嘅未到咁嘅地步嘅、香港我覺得 OK 嘅，即係香港仲未去到話，我哋淨係冇飯食嘅時候，即係首先香港好少冇飯食啦，就先識出嚟嘈嘅啫，都唔係嘅，香港都即係據力爭皮，頭先講野豬咁樣，大家都出嚟即刻出嚟話，喂唔係白痴嚟㗎你呀咁樣。 喂，咁你啱啱嗰场嘅省港杯有冇睇咧？有冇靴咧？我都想听，我因为我唔喺香港。 其实就算未有国歌法嘅时候咧、即系初其实经已好少靴噶啦。 系， 即系嗰一次系中国对香港，咁有过一啲嘅嗰个海报事件啦。 系， 系啦，咁大家真系即系。即係曼聯對利物浦或者大家係世仇咁樣嘅時候，先至會去作出一啲不禮貌嘅對待啫嘛。咁如果冇嘢冇辜，我哋真係唔會靴嘅喎，係咪？ 即係一啲正常啦，應有嘅尊重，其實我覺得本身一個足球活動又好，咩嘅體育活動都好，都應該係提倡鼓勵依個體育精神嘅嘛。體育精神本身就應該包括咗一個所謂體育精神，其中一範就應該係大家嘅相互嘅尊重。 係， 咁而唔係話，我覺得最諷刺嘅唔係靴人哋嘅國歌，係靴柴翻自己台。 係啊， 依個作為我哋嘅政府或者作為我哋嘅國家，係咪應該去檢？好，點解咁不得民心嘅一方面咯？ 咁就危害國家安全啦。喂，咁啊講翻香港先。喂，香港近嚟你頭先提嗰個即係咩野豬嘅天敵呢個係 係。首先提出呢條友咧，我真係覺得阿劉生啊，劉業強先生啊，咁佢。佢係好識投胎嘅，我諗佢依一世人最成功嘅就係識得投胎。 唔係，如果佢係一個我覺得佢幾成功噶。佢如果係一個artist， 或者係一個生物學家， 或者係棟篤笑咁樣咧，係啦，幾成功，即係起碼引起大家娛樂性啊。係啦，即係自從古天樂之後，你話最有娛樂性係乜嘢話題？呢個係其中一個啦，野豬嘅天敵。 喂，但係咧，我睇過一啲嘅咩 geographic 啊，啲咩野豬係好恐怖嘅一種動物嚟。 嚇，咁勁嘅咩？ 野豬的戰鬥力很強的，即如果一群的野豬呢，即野豬也是挺團結的一種生物來的，如果你說一隻獅子或者一隻老虎，如果它有一群，不要說一群過百隻了，有十隻八隻呢應該不夠抽的。 哦，那狗都可以，只打幾多隻而 已。你說如果過百隻幾千隻當然打不過了，但如果你說十隻八隻呢，應該一隻獅子搞不 定。但現在有沒有答案出來的？即我真的好奇想知道野豬的天敵其实乜嘢咧？ 咁我相信都应该系狮子老虎啊！ 好啦好啦，咁啊狮子老虎出嚟食咗野猪，咁跟住狮老虎就喺度为祸人间啦，咬伤啲 人。跟住再要揾狮子老虎嘅天敌。 系啊，点算咧？ 咁可能要揾 Marvel 嗰啲，或者变形金刚啊啲咯。如果唔系，你每一个每一份，不过咧，造物者系好公平嘅，即系随住呢个生物链嘅往上升咧，可能 MJ 冇读过 bio 啦。嗱，譬如喺生物链嘅最底层系细菌啊、微生物啊，或者系再低层嘅就可能系一啲嘅农作物啦。啲农作物就 provide 提供好大量嘅，因为吸收太阳能，咁去发放一啲嘅可以俾羊啊、牛啊食嘅一啲能源。咁羊啊、牛嗰个种族嗰、那个英文 population 啊，嗰个人口啊，即系羊同牛嗰、那个嗰、那个啊。点样讲 咧？好深啊！ 嗰个量啊，即系呢个全世界嘅羊牛嘅量咧，又会比佢上一层，即系可能食羊啊牛啊，定系狮子啊老虎又会 哦，又会多。 越力越往上走咧，就会你越嚟越少嘅。呢个同个繁殖力系有关系。 但系而家 但系去到狮子老虎啦，就大镬啦。咁狮子老虎佢个繁殖力系细嘅，咁但系狮子老虎嘅天敌真系 基本上就冇乜啦，系嘛？即系我未听过有嘢专门欺负狮子嘅啫。人咯。 斗兽棋油咯， 吓 斗兽棋 大笨象啊嘛，你唔好讲啊，真系有啊，真系人啊，有冇睇过一个广告咧？ 系 话唔知边一度嘅老虎咧受到欺凌啊咁样咧，叫人俾钱助养啲老虎，系真嘅，唔系讲笑。 呢个系 NGO 嚟噶嘛，唔系慈善机构嚟嘅。系咪阿巴奇做嗰啲慈善机构嚟嘅？ 系收费电视嘅广告，跟住仲系认真嘅，即系保护野生虎嗰啲组织咁样，你仲捐咗钱之后会有一个野生虎嘅公仔咁样嘅。 只老虎会得闲写信翻嚟俾你啊，感谢你俾佢有书读咁样嘅。 咁又应该唔会啦，可能会有翻条片啊，老虎好安全咁生活紧啊。 系啊，可惜八旗唔喺度啊，如果唔系可以问阿八旗点样去助养嘅小狮子咁样。 所以会唔会真系人啊？而家生物链如果真系根据头先讲嗰个咩拜厄嗰个理论咧， 系 最高嘅顶端而家系人啦，系嘛？ 现在为止可能系，但系呢个唔系拜厄读嘅生物学里面系去读嘅一个。金字塔咯、 okay. 人应该是在狮子老虎之下的。 在那个金字塔之下。 是啦。不过我都是喜欢斗兽棋的个金字塔逻辑。 大笨象食狮子。 那你记不记得咩食 老鼠咯。老鼠可以走入他的耳仔我小个真的信的。 喂不是的吗啲人真系咁讲，我捉斗兽棋嗰人真系咁讲。 假噶， 咁我觉得如果斗兽棋嘅系西方发明嘅，咁西方提出嘅逻辑，我系会比较相信咯。 我就未见过啦，真系考证下，我真系要。 老鼠好似系搞唔掂嘅，大笨象又系。 我觉得大笨象佢会即系。佢都有啲敏捷度即係一隻老鼠應該搞唔掂，但係話即係又係啦，一百萬隻老鼠，咁啊矮多嬲死象啊，係咪？咁但係一隻半隻，即係一隻對十隻咁樣，我相信只啲老鼠都係走啦，有冇搞錯啊？ 哇！諗一下，即係扯開下，我好耐冇捉過鬥獸棋，得閒同埋 MJ 捉翻門鬥獸棋先。 啊，不過唔係喎，你頭先咁樣講咧，我諗下咧。某啲人嘅天敵嚇，尤其是啲女仔，我而家都有少少驚嘅曱甴老鼠。 這個都叫做天敵的嗎？ 你都會驚，你都會走咯。有啲人，有啲女仔嚇，見即係而家我自己都唔知點解係細個，我覺得冇咁驚。而家見到曱甴，我都我走。 首先嗱 MJ 啊，我哋要搞清楚天敵嘅定義啊。 咁 天敵嘅定義即係會咬死你，會食咗你，會殺死你。但係我唔相信曱甴老鼠會食死你咯，咬死你咯。 廣義嘅天敵同埋 狹義嘅天敵 啦。 咦？如果講起呢、這個。天敵，如果我哋可以咁樣引申落去啊，咁呢個老鼠、貓係老鼠嘅天敵啦，就不容置疑啊。咁我忽然間靈機一觸，諗一諗啊，中國人會有咩天敵咧？ 中國人啊，真係 用翻我第一節嘅引言咧，我覺得所有人都係中國人嘅天敵。嗱，加拿大人、美國人又拉我哋華為高層啦，而家波蘭又拉我哋高層啦，又話抵制我哋啦，全世界都抵制我哋， 但係抵制唔到喎，我哋咁厲害喎， 係啊， 係啊，佢哋束手無策喎，佢拉我哋一個，我哋拉翻佢三個、四個、五個， 咁 根據中國式嘅法治， 咁應該調翻轉嚟講。中国人真系全世界人嘅天敌。 诶，嗱，你呢个讲法真系即系好遗憾地咧，系真系正确噶。 点解咧？即系我哋嗱，先唔好用一个嬉笑玩骂嘅角度啊，好似真系。点讲啊？系中国人个文化，或者系中国人嘅一个处事态度啊，系同呢个世界真系格格不入。但我哋又唔系钉鞋嘅，即系好似我嘅第一 part 引言所讲。但系点解我哋而家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即系公开场合嘅发言，正正就好俾到我一个。钉鞋嘅一个感觉， 呢个问题咧就好深层次，亦都我哋强国生还者咧一路讲紧嘅问题。总结嚟讲咧，系有两大项嘅一咧就系嗰个制度嘅问题啦，即系因为制度上咧就从嚟都系有强权冇公理，系啦，我同你讲道理冇用。點解？因為你係阿李剛嘅仔，道理冇用啦。咁佢知道，喺嗰個地方生活一定係咁樣嘅 rules， 就係個 rules 中國式嘅法邏輯。咁佢去到世界各地，當佢都成為當地嘅李剛嘅時候，佢咪唔同人講道理咯？係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制度嘅形成。第二咧，就係有一樣嘢咧，就係亦係悲慘嘅，即係我哋中國可能喺以前嘅日子係落後得太多啦。 係 嗰、那個讀書嘅人係比較少啦，以前嗰一代尤其是可能係70后或者60后，即係更加早一輩。咁呢十零廿年咧就發展得太快啦，所謂係嗰種嗰種叫做暴發户，係啦。咁嗰啲暴發户就一朝得志，語無倫次啦，咁就多咗呢類。但係我 即係亦都喺我哋節目度不斷喺度強調嘅就係話咧，改善緊，因為咧呢一個制度我唔講住先啦。讀書有知識嘅中國人咧開始都多翻啦，開始越嚟越多嘅人咧可以吸收到知識啦，呢個好事嚟嘅。第二就係呢一班人開始見識到個世界，知道乜嘢係個 rule， 所以而家亦都即係已經唔係今日先開始發達啦。呢啲暴發户咧已經發達到一段時間啦，開始改善緊。咁啊，即係有啲人覺得係一代，有啲人覺得係三代咁，但係即係希望中國人啦嚇，我間中遇到啲中國朋友都係咁講嘅，希望大家即係知道呢一個現況，我哋要稍微收斂翻少少， 係 咁就從而令到大家即係有錢之餘咧，係得到人哋嘅尊重嘅，咁就世界和平啊！ 但係如果暴發户嘅心態啊，咁我想即係大家討論一下，咁呢個世界上唔係淨係得我哋強國人啊，或者隔離國家啦，咁啊突然間暴發起嚟噶，咁都會有，譬如好似唔好講太遠啦，好似泰國咁樣，泰國咁啊，呢十幾廿年咁嘅旅遊業開始，當然啊，佢都有好多窮嘅，正如我哋國家都有好多窮人。 但係我哋個比例多，我哋個嗰個跳躍級嘅遞進係多，即係譬如泰國係由以前30分。去到近年是可能去到60分咁樣，中國是由以前可能都是30分，但是佢喺呢好短嘅時間經已跳升到80分、90分，甚至係而家即係有啲人會覺得中國是世界上最有錢嘅國家啦，經已咁樣。咁呢個跳躍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應該都冇得同佢比較嘅，暫時。 咁但係會唔會同教育有關係呢？即係每一個地方都一定會有一個爆發式嘅或者一個爆破式嘅一個發達嘅情況啊嘛，好似日本啦，日本。在二戰之後即已經是很差的嘛，到去到八九十年代，尤其是不要講到現在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你都會覺得是很多都是二戰後出生的嬰孩慢慢長大樣，你都會覺得是很有禮貌的一個民族來的。 教育就是那個制度的問題，那個制度就是迫使你除了接收知識之外告訴你什麼的處事方式是正確的嘛，你想像一下，假設你在出世的時候由你去讀書，經已知道要送禮物俾先生，你先得到好嘅成績啊！你去你去解決任何嘅問題，都係我巴士你光就會解決好多嘅問題啊！咁從而就令到你嗰、那個。即係你仲需唔需要禮貌對人呢？如果你本身已經係你剛個仔嘅話， 俾錢就得啦，或者係搭到就得啦。 係啦，咁所以嗰、那個 都合理嘅，拜嚟都合理嘅。 同埋宗教啦，呢個都係嘅。即係咧我見識過好多泰國人，甚至西藏人，佢哋有啲甚至係個知識係好低嘅，即係好少讀書嘅。 係， 但係佢哋嗰個世界觀咧，係令到你係覺得啊，佢講得啱啊，即係你係覺得，即係佢呢一種係大愛啊、仁慈啊，即係。中國稍為欠缺的宗教又是 即係無神論噶嘛，我哋係鼓吹呢、這個， 稍稍爭啲嘅我都覺得。 講起呢個嘅天敵啊，咁頭先我哋咪講咧，中國人就係呢個世界人民嘅天敵啦，即係唔係世界人係我哋中國人天敵，係中國人係世界人嘅天敵。 咁真係有冇？ 咁即係換言之，喺呢個食物鏈嘅最頂層就應該係中國人咯。 咁啊，慶幸佢就而家未統一天下嘅。 唔係啊，諗係乜嘢啊？我諗緊係解決香港嘅野豬嘅問題啊。咁你要揾一啲天敵，嗱獅子老虎可能你又要比較麻煩啦，引入獅子老虎去殺野豬，咁不如直接引用中國人去殺野豬咪得？嗱，最簡單嘅方法係乜嘢啫？嗱，我哋有冇聽過早排有啲樹木有啲叫沉香啊，啲就係話賣到錢啊，或者係有收藏價值啊，就好多人衝落嚟。嗱，喺我唔記得咗係啊。地球上邊一個國家就突然間話多咗好多生蠔，生蠔成 單物， 係單物， 係 跟住之後就好多中國人衝住去食，就幫手解決問題。同樣呢個野豬問題，其實呢個劉業強講得啱嘅，應該係揾中國人去解決佢，咪解決咗。係 啊，如果嗰班即係搭珠港嗰個港珠澳大橋嚟嘅嗰班好多人咧，佢哋全部去曬野豬出沒嗰個地方，去搜捕野豬。而家我哋開始發放啲消息。就話咧，得到野豬係會有啲乜嘢強身健體功效，或者直頭就 豬鞭咪得咯，豬鞭不嬲都， 或者直頭當個獎金啦，哇！得野豬者， 野豬獵人， 係啊，得到100万嘅人民幣，或者係北京户籍咁樣，哇！可能好多嘅內地人即刻衝落嚟，野豬獵人。 样都好玩、啊、 其实只要话可以手握野猪个头嘅话，就可以有呢个香港嘅150个单程证，反正都唔系我哋批噶啦，可以喺150个单程证里面有一个名额。咁应该我相信两日之内啦，应该可以杀晒。 咁唔得。 点解咧？ 因为佢哋会引入翻1000万只嘅嗰啲 野猪， 跟住1000万个人都攞住。 咦？唔系喎，呢个 OK 喎，呢个你估会唔会发展到咁样咧？ 人肯定会啦，有排咯嘛。 即系突然间多咗2000万只野猪。 系啊，哇！呢条桥 work 喎，我哋仲唔即刻偷渡嘅？唔系嗰啲唔系叫偷渡，嗰啲叫叫咩？走私走私野猪过嚟啊！ 先走私野猪佢先。 系啊， 摆喺一啲嘅野猪 B B， 摆啲唔起眼嘅地方，有得佢。跟住咧就每嚟杀一只就放两只。 系啊，到时周街都野猪啊！你可以睇到咧，国家仲拍晒片噶。嗱，有个好少女行过弥敦道，突然间十只野猪冲出嚟，好惊啊！跟住咧有100个大妈出嚟，不用怕，我哋系大妈战士，睇月行道，警乐情奸，杀晒啲野猪咁样。我哋都系香港人啦、 啊。你只可以讲我哋越嚟越挨近呢个中国嘅逻辑，我哋应该要预知到呢个野猪嘅天敌，跟住中国人又系野猪又系中国人嘅天敌，从一个无限 loop， 最后引致到系受害嘅系咩？受害嘅就系香港人咯。 所以俾翻个中国嘅 benefit 佢哋好啦，就唔可以俾个香港嘅 benefit 佢哋。 嗯，俾钱咯，即系俾钱咯， 或者俾啲即系中国嗰啲而家咪限购嘅，俾个买楼嘅嗰个 quota 佢咪差唔多咯 ，OK 嘅。 OK， 喂，唔经唔觉又到我哋今次嘅尾声啦。咁啊，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咁因为我哋咧都好辛苦，咁啊每一次咧都准备大量嘅即系啲强国嘅话题啊，或者资讯嘅。咁本身我哋又唔系一啲白旗成日做嘅慈善机构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对我哋支持。嗱，但系放心，我哋唔系嚟募捐嘅，唔系嚟众筹集资嘅。咁啊，只要大家得闲就 at 我哋巴打台嘅 Facebook 啦，或者 YouTube 嘅 channel， 多啲 like 我哋，同埋留言俾我哋，就系支持我哋嘅其中一个最好嘅方法啦。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Bye bye。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